的享受苦味，细胞分裂而变成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晃不停的世界，来抽掉后为明星刻苦翻脸复合的肺，细胞分裂而变成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晃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人只是我最完整的智慧。 我可以累，但我不要后知后觉。我可以妥协，但无法放弃尖锐。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冒失心扉。我可以从头到尾去途中做个享受苦味。细胞分裂，变成真实的我倾斜。我是天蝎，我。